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鄙人是梁东。在过去的两周里面呢，我们用了两个小时，每周一个小时，轻轻松松的啊，认认真真的讲了《黄帝内经》的《上古天真论》第一篇的前50个字。而且呢，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我经历过最愉快的一份工作，因为这份工作可以让我每周都有机会倾听一位我的偶像级的大师啊，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黄帝内经》。徐老师你好。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两天呢，我们也经常收到了一些反馈意见，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说，想不到啊，这个《黄帝内经》啊是一本听起来很深奥，但是听徐老师一讲起来呢又如此有趣的一本书，而且想不到你们可以把一本《黄帝内经》的第一章《上古天真论》的前两篇用两个小时才刚刚蜻蜓点水的讲了一下，这足可见了中国啊这个传统文化真叫微言大义啊。 没错， 对，就是说任何一个看似好像不是很经意的一个字就能够呢传递那么多的信息。比如说呢，在前两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这个弱而能言，说这个皇帝这个人呢弱而能言，言这个字它就不是语，也不是弱而能语、徐老师跟我们讲说，言那可是有系统有组织的讲话，而语呢叫牙牙学语。 对 啊，这个密就是通过一个小小的事件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字和字之间差别实在太大了。在这个我们今天继续往下讲上古天真论第三段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前两段东西。大概说的是呢，在这个黄帝内经前两段呢啊，说到有一个以前有个人叫黄帝啊，这个人呢啊很聪明，从小的时候呢就接通天地线，而且呢他也讲到很清楚，就是说以前的人呢、在黄帝内经成书之前的我们称之为上古时期的人呢，能够轻轻松松活到120岁。为什么能活到呢？是因为他们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规律和天地的规律啊在一起。这个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接着这本上古天真论继续往下聊啊。徐老师， 嗯，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上古天真论的第三段呢就讲到说，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啊。这句话这就大概的意思呢，以我看来说呢，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往他们这个古圣人呐、往下教育呢，都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我想请问呢，什么叫做虚邪贼风啊？ 这样，虚邪贼风它是两个含义。 嗯， 这个虚邪呢，虚的反义词是 实。 对，实邪、 啊、 什么叫虚呢？我们先看一下实。我们平常说一句话叫眼见为实。 对， 就是凡是你能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 对， 那么就是说跟这种实邪呢，就包括我们现在的物质层面，包括我们利用一些显微镜能看到的细菌和病毒，它是有形有质的，这些都叫实邪。而虚邪呢是形而上的东西，它是一种物质之上推动物质运动的一种能量，包括含有一种信息，所以这种虚邪呢跟这种天地变化有关系。 哎，你能不能稍微举一个例子哈，那这个很有意思啊，虚邪哈。 嗯嗯，比如说我们经常老百姓说的上火了着凉了。 嗯， 火是什么？是一种能量。 对， 着凉寒气也是一种能量。 嗯， 它并不以物质的形式存在，但是它同样能伤害你。 对 啊，所以中医把这种外面对人的身体影响的这六种原因呢叫六淫。淫是过分的意思，比如我们讲风寒暑湿燥火， 嗯， 这是一种虚邪，因为你看不见它。 哦， 啊，很多人说我能看见风，你看不见风， 你看见的是空气流动带动的尘埃，是吧？ 哎，那些尘土啊，或者是凝结在空气里面的水蒸气，你能看到，这叫风邪。啊，风寒暑湿燥火，这都是虚邪。 哎，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事情啊？ 嗯， 比如说有人说，哎呀，那个梁东，你这个长得实在是太英俊了。 嗯、 那我当时呢，就受到这个虚邪了。它也不是物质，但是呢，我肯定内心 没错 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快乐。 没错 啊，这个都叫虚邪嘛。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良言就是寒，恶语伤人六月寒，良言一句三冬暖”。 嗯， 这其实对人的身心都会产生影响， 那么他说的这句良言一句和恶语伤人，这也是虚心。 这个良是善良的良， 善良的良、 嗯、 所以呢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物质层面之上还有一些东西的存在。 嗯， 这就是中医和现代某些学科的一些区别。 这个道理我觉得现在现代的科学呢其实慢慢也讲清楚了。比如说你看这个互联网传递的东西是吧，它其实传递这个信息过来。 对， 你很难说你打开 一篇文章啊，在网上你打开一篇文章好像是个物质，其实它网络传过来它怎么会是文章呢？它只不过是一个信息而已。 对 对，所以呢你说这个虚邪贼风，这个虚啊，这是太深刻了， 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但是它存在， 它存在。 对， 所谓叫邪呢，我们只相对人的正气而言。 嗯， 就是说你活着作为你个体的人，你的身上存在一种一股正气。 嗯， 孟子讲要养吾浩然之正气，它有它的波长振动频率，所有跟它这种波长振动频率不协调不一致的，这都叫邪气。 哦， 或者跟它的方向，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是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就叫邪。 嗯， 啊，我们应该把这种无形的会使我们的思维情感产生错误方向的或者错误力量的这些东西，应该意识到它的存在。 其实你说哈，有些人批评说这个中医呢不够科学， 嗯， 但实际上呢，你说说到邪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咱们党啊也教育大家要抵制歪风邪气， 对， 要讲共产党员讲正气， 对， 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正邪它是为我党呢是要鉴别的 啊、 嗯，而且我党呢也知道什么东西是正，什么东西是邪， 对， 哎，所以呢这个正和邪呢它科学， 对，这个说中医科学不科学本身就是这个命题叫伪命题， 为什么 不成立？你比如说我们说讨论一个孩子他长得像爹还是像妈，这是个真命题。 对， 如果说讨论他爹长得像不像儿子，这就是个伪命题，不成立。 那这话跟中医科不科学有什么关系？ 对啊，在科学诞生之前就有中医了，在有中医时候还没科学、 嗯、 你这么评论不就是论错了辈分了 啊？有道理。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开始的前八分钟的时候呢只是讲了一个字儿，虚啊， 两个字， 两个字，虚邪， 虚邪， 虚呢是对应实的， 对， 指的那些摸不着、看不见， 看不见， 但是的确又能对人们产生影响的东西， 对， 啊，比如说一句善良的吹捧，它也能够让人家感到心里温暖， 嗯、 那么它也会有正面的对健康的。 对吧， 所以呢这个家里面夫妻的这个关系呢，一个聪明的老婆应该经常吹捧她老公，这样的话呢她老公才会健康长寿。 对，缺什么想什么，梁冬这也是有感而发。我们讲的外因叫六淫，内在的病因我们叫七情， 嗯， 就喜怒忧思悲恐惊， 嗯， 所有能引起你情绪波动的这种能量或者是信息，这也叫邪气。 哦， 让你大喜，让你大悲，让你大怒，或者让你大惊大恐，这都是虚邪。 嗯， 所以《黄帝内经》说这种虚邪，后面接一句话叫避之有时。 嗯， 你不要迎着去上，你要躲它。 哦，所以很多人都说啊，这个《黄帝内经》啊，它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它整个哲学思想啊，还是和道家的思想是比较接近的。 不是接近，它就一脉相承。我们叫道家学说叫黄老学说嘛， 对， 这就是道家，黄就是指皇帝。 对，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后世有一些这个中医啊不能发挥作用，我估计从根儿上讲呢其实是和很多中医后来就接触了儒家思想，或者说呢他不能够完全的理解道家思想的这个真谛所带来的， 背道而驰。 对，那实际上呢我们很多朋友都觉得好像道家呢是一个很虚妄的很消极的一种思想，但是实际上来说大家都现在都知道叫看不见的市场的手，它其实就是一种对本身真理的一种尊重。 道家是入世的， 其实是非常入世的吧。那么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呢，和大家回来继续探讨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 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好，我们继续回来聊到这个《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里面的，刚才讲到虚邪贼风、 嗯、 其实呢讲了虚邪之后呢，我想贼风那又是什么东西呢？ 贼风它是相当于这个贼啊，我们讲是偷偷摸摸的 啊， 不是正大光明堂而皇之的 啊， 就是春风拂面，春面不寒杨柳风，这是正经的风， 嗯， 它不会对人带来伤害。怕的是什么？比如说人睡着了，小偷偷东西都是趁你熟睡不注意的时候，他突然进来了， 所谓的贼风，就是说当人精神或者是意识放松的时候，这时候刮起的那个风对人伤害是最大的。就是说我们身体本身就有一股保卫自己身体的力量，或者叫能量，我们叫卫气。 嗯， 这个卫是保卫的卫。 嗯， 可是人在睡着的时候呢，这个卫气呢就收敛到体内，这时候人就要盖衣服盖被子。 嗯， 但是有些人呢喜欢的是蹬被子。 嗯， 或者夏天的时候喜欢开着窗子开着空调睡，这时候吹来的风在你卫气虚弱你失去防守情况下对你伤害最大。所以有些人会小孩子蹬被子第二天就流鼻涕感冒，很多人就是疲劳以后再一吹上风就容易出现面瘫。所以这种风在人不注意的情况下侵害你的风叫贼风。 哎，这个东西呢让我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我一直从零岁开始就很担心和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这个室温是吧，我坐在这儿躺在这儿我都不感冒，哎，一睡着你说那个温度也没变低，为什么我就会感冒了呢？ 对， 我一直想不通这个明白。 外面温度没变，你变了。 对，因为呢，人睡觉以后呢，我们的这个身体这个胃气啊，在我们皮肤下面的胃气，就重新进去了，这个哨兵就回去了。 回去了。 所以呢，就我们平常感觉不到的风， 对， 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了。 对。 所以问题就在于说，我们是不是能够随时的提高警惕？ 嗯。 啊，那个时候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叫保卫祖国，提高警惕，是吧？ 对， 那个时候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对吧？对吧？那个时候，就我觉得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话。 对。 你现在经不起想，你就觉得以前咱们这个党和国家哈，就经常有各种的那个口号。 对。 你觉得好像很通俗。 其实它有道理。 很有道理，是吧？ 对。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嗯。 所以呢，就是说，所谓的贼风，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没有注意的时候，它同样也存在的。当我们的身体有提高警惕的时候呢，它就侵犯不了我们。我们没有警惕的时候呢，都影响我们的，叫贼风。贼呢，是这个小偷的这个贼哈。 对。 那这个文章后面就讲了。啊，虚邪贼风呢，避之有时。 对， 为什么叫避之有时呢？ 这个虚邪呢，古代讲五运六气，它是通过一套计算方法，计算出来在什么时候，哪种风寒暑湿燥火，哪种能量会变得突然增强，对人的影响就大。 嗯， 所以我们经常算这个初之气、二之气、三之气，从大寒以后开始算。 嗯， 就预测一下。 嗯， 这时候你要就是说计算，这叫有时。 嗯， 最起码我们应该根据四季的变化去知道春天多风。 嗯， 然后呢，春天的风呢，它是往上走，而秋天的风呢，具有肃杀之气。 嗯， 秋风扫落叶。 嗯， 夏天呢多暑多热。 嗯， 而秋天呢多燥，而冬天多寒。 嗯， 所以你要根据时令的变化去避在那种季节下就盛行的这种邪气。 哦，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贼风来讲我们要避，而不是说正面迎对，或者是这个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要迎着贼风去。你我看到几个例子啊，我的病人里面，你比如说得关节炎，我们知道骑摩托车人都会容易得关节炎。 对， 但是你记住，他得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 哎，为什么呢？ 因为冬天他知道穿个皮裤啊、棉裤啊、护膝，把自己包裹很严。他往往是在夏天人的腠理开放的时候，他骑着摩托车兜风， 哦， 这时候就进去了。所以这种人得这个病啊，就是对贼风没避，而且他人为的制造贼风。 对，他骑着摩托车就迎着风走， 迎着风走。 对，所以拉风少年呢，其实呢到后来都是有关节炎的，这倒 有 道理。 对，岂止是关节炎。还有比如说我们在厨房炒菜，本来热火朝天汗流浃背的， 对， 然后突然想起哎，冰箱里有个菜没拿出来，一开冰箱一伸手就那么一下，贼风就进去，虚邪就进去，很多人得病就这么落下。 哎，我听说啊，就是很多人都是因为夏天开空调 哎 出落下的问题， 这种贼风都是人造贼风。 嗯， 我们就这样就是引狼入室啊、 嗯、 这个把贼召唤到自己家里。夏天本来是腠理开放， 应该多出汗， 多出汗，然后呢这个宣泄皮肤，然后流露真情的时候，结果我们就把自己闹在一个温度特别低的房间里，所以这就是闹病。 所以李光耀曾经说过，说空调啊、 嗯、 是人类最大的发明。 对， 我们其实呢也可以补充一下这句话。 对， 说空调呢也是导致现代人很多的本来不应该在夏天得病的这种的主要原因。 所以呢，我们刚才这句话呢，这个《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呢，里面讲到这个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啊。 第一要避之，第二要 有时， 有时按照时间段。你比如说，我们说我刚才讲了，贼风容易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对。 那即便是在你午休睡觉的时候，你也不应该去开个电扇或吹个空调。 对，所以我听说很多老年人呐、啊，为什么说要老中风啊、面瘫呢、啊？很、 嗯、 往往就是中午睡觉的时候， 哎， 觉得挺热，开个风扇，结果 醒来半拉身动不了了。 啊，而且呢，有些时候呢，还是因为一阵儿女来问候的电话声一惊一吓，然后呢就出现问题了。 哎，你说这很对，我总是劝我的病人睡觉的时候要拔座机、关手机。 对。 这种在熟睡的时候突然惊醒是最伤神的，这种贼啊，这种虚邪更厉害。 嗯， 可是很多人说我们公司要24小时要我待机啊，让我不许关机，那就是为了工作而舍命，没办法。 这个事情正好我们同事在旁边，咱们就不要提了，好吧？好，说回来呢，就是这个避之有时，但是呢，后面又讲了，说这个保持健康啊，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哎，我们以前呢觉得这句话很浅，就无非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欲望是吧？ 嗯。 少能少挣点就少挣点，少花点也无所谓。 嗯。 但是我老觉得吧，自从跟你聊了天之后呢，发现这个《黄帝内经》啊，它就没有半个废字儿。 哎。 它绝不会那么简单的讲的。 没错。 所以恬淡虚无，真气从之，此话怎讲呢？ 第一啊，我们说一下您刚才说的没欲望，没欲望是符合那个淡。 嗯。 就说淡是平淡。淡泊，没有太高的欲望。 嗯， 我们现在社会呢总是讲攀比，讲互相要竞争， 讲拉动刺激内需、拉动内需对国家好，但是人民群众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 知道能力在哪。 对对对对 对, 对， 这个淡是指这个我们经常说平平淡淡才是真、 嗯、 但是很多人呢都是追求叫更高更快更强啊，最后在累死在这个奔跑的路上。 对， 因为这个社会的发展需要鼓动起人们的很多的欲望、嗯、 对， 另外呢就是说要控制一些人，统治一些人，如果他没有欲望的话你不好控制他 啊、 哦、我给你个官做，我给你提工资，然后你就给我干的欢实点，结果你说我给你个官做，我说我对那个当官没兴趣，我给你加工资，那是说我钱够花了，你就没法使唤这个人。 对，所以你看很多高校的这些教授哈，都是为什么这么辛苦啊？当然说，我觉得他自己享受这个学术是一方面， 对， 很多人纯粹是因为做了一辈子做到讲师，还没做到副教授给闹的。 对， 其实 所以道家为什么不招统治者喜欢？ 嗯， 就是因为他倡导这个理论嘛。大家如果都这样的话，然后这个社会就没法管了。 啊，那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这个人民群众呢是在这个有序的方向里面是吧，有正确的人生观。 但是如果你这个没有欲望的话，这个社会也就完蛋了。 对对对对， 中间应该找个平衡 啊。说回来，恬淡虚无怎么说， 就是说先说了个淡 啊、 嗯、这就是说呢一种平平淡淡，没有太高的过强的欲望。 对， 恬是什么意思？ 对，一个竖心旁一个舌啊， 舌头的舌啊，这个字很重要、 嗯、 我们经常也说一个成语叫恬不知耻。 哦、oh, 对，我 就这个字。 嗯， 所以恬是什么意思？ 你别说，就咱们呢、啊、这真的是用而不知啊、 用 天天在用，但实际上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它。是吧，就好像很多老公天天在使唤老婆，从来没有认真看过，这是要提出严厉批评的。是吧，恬淡虚无啊，恬不知耻，恬这个字经常有很多人在用，但是呢从来没有想过恬是什么意思。 对，我专门研究过恬的意思啊，这恬字它是一个竖心旁带一个舌头， 嗯， 它的本来和我们就是那个拿舌头舔伤口那个舔， 嗯， 它是从同根同源的。 嗯， 本意是什么，就是说动物受伤以后，包括人受伤以后，就会下意识不由自主拿舌头去舔那个伤口。 嗯， 而事实证明唾液中含有很多的这种促进伤口愈合的酶啊，或者其他的物质， 氨基酸什么的。 对，所以这种舔是一种自我疗伤、自我宽慰、 嗯、 最后达到自得其乐的一种能力。 哦， 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不会舔了，不舔了。 嗯， 很多人在内疚、自责、自卑，这些人就需要恬不知耻。 嗯， 他本来没干什么坏事，但是他就觉得自个儿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 这都是被别人心里暗示。 其实他就是伤口敞开着，没法愈合。 嗯， 所以我们叫舔的话，现在要强调这种舔，说白了，就是一种自我宽慰、 自我疗伤，最后要自得其乐的这么一种能力。 是， 你看小孩子他玩一种咱们觉得还什么都没意思的东西，他玩的就那么认真，那么投入，那么高兴。你看一些老小孩，他退休以后就是着迷于自己收藏一点很咱们看的很不起眼破破烂烂的东西，他玩的也很高兴。你看他那个自得其乐那个样子，那就叫舔。我们现在必须得挣多少钱当多大官才会高兴，这已经不舔了。 哦，所以呢再次提醒各位这个收音机的朋友啊，这个舔不支持呢，是刚才我们讲的人要舔不支持呢，有那个徐老师讲的是有上下文的啊，是有上下文的，专指那一些不懂得自我心理疗伤的朋友，那要学会呢用加引号的舔不支持来让自己呢从这个被别人暗示下的这种羞耻感里面呢解放出来，这样的话你才能真正达到身心的这个健康。 身心健康的身体的疗伤和心灵的疗伤同样作用。 是，所以呢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舔这个词哈，稍微一下之后呢回来跟大家继续谈谈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 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 哎，刚才呢我们讲到这个恬淡虚无啊，是这个保持健康的很重要的一个法则。尤其讲到这个恬字哈，恬呢竖心旁一个舌呢，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这个自我安慰的这种方法， 自我宽慰。 自我宽慰，那就跟那个我们用舌头舔的那个恬呢，其实是一种身体上的自我疗伤。 对 啊，是有它有这个表里，它有表里的这个特征。所以呢保持恬淡虚无很重要。我们才讲了两个字，恬淡。那虚无又怎么讲呢？ 刚才我们讲的虚邪贼风手就讲到虚。 对， 上面还讲那个就是皇帝长儿敦敏。 对， 我说敦敏叫什么？离中虚，坎中满。 是， 肾精要足。 嗯， 这时候呢你才能达到一种形而上的那种神和思的那种敏锐。 嗯， 所以这种虚无呢，佛家讲心无挂碍。 嗯 啊，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嗯， 身本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嗯， 就是说人的本心，天赋你的本心是不附着这些，不应该注满了这些污浊的东西。 嗯，不会猪油蒙心的。 哎，不会，更不会猪油蒙心。 嗯， 你要保持这种虚空的状态的话呢，你的精神是得到了极大的自由。你如果被猪油蒙心，或者被人堵，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时候呢，你活得很痛苦，你也很累。 所以我发现了这个说这个中医啊，他讲的这个人的身体感受和心理感受呢是同一性的， 从来不分。 你看，经常我们有听见人说，哎呀，这两人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 哎， 表面上看的是被一句话气的，但是其实它会产生一种像真的像那个油抹在上面那种堵的那种真实的生理感受。 他把一种无形的能量通过有形的物质来表达了出来。 嗯， 岳飞讲怒发冲冠。 嗯。 这个怒是一种无形的能量， 对， 但是呢它会把你头发支棱起来，支棱起来头发居然把你戴的那个帽子又给顶起来 啊，是铁的，而且古代那个是吧 玉的， 对啊，都是对 对。哎，岳飞是战将，还真是铁。 对啊，就是铁的 啊，你说的对。所以这个虚我们就讲的是让自己的心灵精神最大的自由。 嗯 啊，无呢就是说人活一辈子追求啥，人经常问说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道家讲人从哪里来，无中生有。 嗯， 人世界的本源来自于那个无。 嗯， 我们如果活一辈子能体会到那个境界，真正的体悟到那个状态，接近于佛家讲的成佛。 嗯 啊，就悟到了自己的本心。 嗯， 所以这个虚无呢是我们活一辈子应该追求的一种境界和状态。 嗯， 所以说恬淡虚无四个层次不一样。 嗯 啊，首先你要学会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挨完刀以后别找别人去抚慰你。 嗯， 自个儿舔了把它疗好了。 嗯， 然后呢把自己追求那种名利啊钱财的欲望放得淡一些。 嗯， 够吃够喝就得了。 嗯， 然后呢有吃有喝状态下追求什么呢，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敏锐丰富， 变成虚心的人。 哎，变成虚心的人，最后去悟到那个 极乐的那个无的那个世界，这一辈子就没白活。 哎呦，你看看看，你看看，我们平常看恬淡虚无四个字，眼睛都不停留的就赶紧看下面一个了。但是呢，在徐老师嘴中呢，这个恬淡虚无那可是人生的四种不同的 境界， 逐级而上的境界。 对 对，所以呢，这个大家要保持恬淡虚无啊，它还不是一个词儿，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恬了， 对 对，然后才能淡， 对， 淡了以后才能虚，虚了以后才能无啊。 这个人在我们说有一颗破碎心的时候，他的心神是不安不定的， 对， 他不可能存在那种淡定从容的那个境界。 对， 当你把自己的心神保护得很好的时候，就好像你给一个闭关的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修行条件，这时候那个人才会淡，否则他老处在一种惊恐焦虑不安的状态，你让他怎么淡？淡不下来。 对， 所以恬淡虚无是四个状态境界。 所以而且这个境界啊，它是适用于所有人，比如说就算你炒股，你也可以炒到恬淡虚无。 对、啊、 例如说我最喜欢的巴菲特，你说这个人哈，挣了一辈子钱，几百亿上千亿美元，说随时就捐出去就捐了，那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开始就觉得自己就没有这笔钱，他只是个游戏，对他来说 他没把钱当钱，他把钱看得很淡。 对， 我们现在把钱看成命根子了，那股票跌一点跌两点跌一百点对自己刺激很大。我看到很多人炒股炒出一身病，不管是股市涨的时候和股市跌的时候，这些人都在犯病。 对，就是我的心随着股票的价格忽起忽落，跌宕起伏啊。 这个叫成语，就叫忐忑不安。 忐忑不安，对对对对对， 忐是那个心往上提， 对， 忑是那个心往下掉，最后一七上八下，最后闹个结果就是心事儿出来，不安了。 所以呢，就是有些年轻的朋友啊，老觉得呢父母在家里没点事儿，给他呢弄个十几万块钱的炒股、 哎、 表面上看呢是孝敬，其实呢 摧残， 反而令到自己的父母啊为此忐忑不安。 对， 有些太太啊觉得自己呢也是这样，我也不用出去上班了，炒个股是不是每天能够挣个几百块钱，每天忐忑不安，这是有成本的， 成本太大了， 那个心理成本其实非常大， 太大了。 对，所以呢我们刚才呢从这个人呐、啊、健康啊要从恬淡虚无开始讲起，所以呢啊待会儿再和大家聊一聊恬淡虚无之后才能怎么样呢。啊，真气从之，什么叫做真气从之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要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恬淡虚无，然后呢才能够真气从之。哎，徐老师啊，他这里面讲这个真气从之啊，为什么要用真气这个词呢？对，真呢是这个真假的真啊，听众朋友啊， 我们讲上古天真论， 对， 天真的那个真就是天然赋予你本来的那个面目。 嗯， 就是说人在出生以后你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呢我们叫是后天的骨气。 嗯， 这个气写成什么样，就上面一个气底下一个米。 嗯， 这个叫后天之气。 嗯， 但是在你就是父母的精子卵子结合的一瞬间， 嗯， 我们叫两精相搏谓之神。 嗯， 两个细胞一结合，这时候人就有神了，而且他的先天的这种神带来的能量也就开始运动了。 嗯， 这时候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最后成为一个人形、 嗯、 推动它发展的这个能量就叫元气。 嗯， 这是天赋你的， 也就是所谓的真气吗？ 真气。 嗯， 但是我们后天出生以后呢，就是先天元气加上后天这个骨气， 嗯， 后天之气共同作用去完成我们生命的整个活动。 嗯， 这个呢如果是你不知道保护自己的真气的话，这个真气呢就像是不可替代无法再加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完了。 嗯， 很多人是在每天做的事就伤害自己的元气。 嗯、 所以呢当我们处在一种恬淡虚无的状态的时候呢，这时候你先天赋予那个真气呢就应该能够随着它本来的指挥它的那个神去运作。 嗯， 从知，知是谁？ 嗯， 真气受谁的指挥？ 嗯， 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 嗯， 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是问你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一下你的心率吗？ 嗯， 你说心跳快点， 心跳慢点，或者说胃蠕动赶紧消化，或者这个大肠赶紧蠕动排便，他不听你的。 对，就像你说打一个赌，马上给我放个屁， 不 见得马上能放得出来，大部分的人很难放出来， 绝对放不出来。 对， 所以这套内在脏腑的运作，它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 嗯， 推动它的能量，我们叫真气，推动真气的运动的那个，我们叫元神。 啊、哦，这个东西就是所谓中医里面讲的这个先天之本， 哎、 对。那这个事情呢，各位 先天之气、 对，各位这个听众朋友，有些听众朋友呢，总是觉得中医啊有点伪科学的样子，说呢这个什么叫先天之气呢不理解，跟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想印证一下， 嗯， 比如说咱们地球是吧， 嗯， 咱们地球呢有石油， 嗯、 有天然气，这个东西啊。这很多时候甚至在我们出生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它就停留在地壳里面的了。 对。 它是好经过了几次运动，地壳运动才留下来的。 嗯。 那现在呢，我们人类呢不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 嗯， 疯狂的开采这种天然气， 对。 啊，搞得这个地球也变暖了。实际上这个地球变暖呢、就跟人这个自己的这个先天元气过度开采而虚火上浮啊，其实是一回事。 哎，没错。 所以呢咱们如果一讲起地球，如果你相信地球也是一个比喻的话，就我们人为什么不可以成为这个样子呢？ 对， 其实每一个人有可能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他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了。 对， 那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石油天然气比喻回来的话，大家就能理解真气呢它不是伪科学，它是真的是有可能有这个道理的。 就是说当你处于恬淡虚无的状态时候呢，你能够感觉到你的真气的运行， 嗯， 叫真气重之， 嗯， 我们中医发现的人的有经络和输血，都是在这种恬淡虚无的状态下，人这些古代的圣贤们体会出来的啊、然后他们把他感觉详细记录下来，这个气怎么走，从哪儿走到哪儿，在哪儿有停留，这就是经络输血的发明， 嗯，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可以重复验证的。你如果按照我们道家或者中医的方法去这么做，你同样能感觉到你的元气的运行。举个例子，当你手划破的时候， 嗯， 你突然就会觉得这个伤口这儿有小动脉突突突跳。 对对对对对， 是吧？什么意思？是你的气把你的神或者元神把气血运到这儿去修补它。 嗯， 如果你这儿划一个口子，你啥感觉没有，就觉得疼。然后呢，长时间这个伤口不愈合，而且还会化脓流水，这就是说你的真气没重神， 嗯， 没到它该去的地儿。同样，当我们身体长出一个小的癌细胞或者肿瘤细胞的时候，你如果真气重之，它就会把气血运过去把它干掉。可是我们在疯狂的去用我们的后天的意识去消耗我们的元气干别的事情的时候，它就顾不上了，这时候人就会得病。 嗯， 举个例子，当战士冲锋杀敌的时候，他有可能肠子已经流出来了， 嗯， 但是他不觉得痛，把敌人都干掉了，庆祝胜利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哎，这是什么东西，一拉自个儿肠子，然后才觉得疼，为什么？ 就被绊到脚了，以为是鞋带，一看我是自己肠子。 他为什么那会儿不觉得疼？就是因为他那会儿的气被用在他的另外一个事情上。我的很多病人都是在经过自己热情旺盛投入到一个大的工程或者项目之后，事情搞定了，然后垮，身体就垮掉了。 哎，这个事情呢 经常发生， 恰好印证了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事情。我们现在这个太美健康啊， 嗯， 发现呢中国很多的这个中产阶级以上的这些朋友啊， 嗯， 有个情况， 嗯， 在经济发达好的时候，哇，合同一个又一个，生意特别好的时候呢，常常不觉得自己有病， 嗯， 哎，稍微经济这个发展速度停顿一下了， 嗯， 事儿没那么多了，哇，浑身的病就来了。 对， 这个， 其实他当时不是没有病，是被他那个欲火分身那个欲火掩盖住， 哦， 他处于那种嗨的状态，他意识不到自己的病痛。 对， 等那个虚火一下来，所有的就跟金融危机一样，所有的冰山一角底下的那些东西全暴露出来了，这时候他才知道病了，但是呢为时已晚。 对，所以呢在《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里面讲到了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这八个字里面呢，其实讲的很有意思的一个境界。我有一个情况想向那个徐老师做个印证哈， 嗯， 比如说你说我们这个稍微安静一下，自己待个五分钟八分钟，咱们都突然发现，哦，原来我们能感觉到自己的呼吸的声音的， 对， 能感觉到自己心跳的， 嗯， 甚至能感觉到这个肚子里面有股气咕噜咕噜响的， 嗯， 平常说的话的讲的事儿的时候呢，其实不觉得的。那你想看才五分钟都有这样的变化，如果 果我们能够这样静静的待个六天七天，那就一定能感受到一些比这些心跳呼吸更加微妙的， 没错， 在我们身体的东西。那这个就待了七天，什么呢？叫恬淡虚无了。 真能做到这一点，你会感觉到这个世界完全跟你现在学用意识学的那个世界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 你会体会到很多奇妙的境界。上古天真论后面结尾时候讲到做人有四个境界，叫真智圣贤。 嗯， 他就告诉你那会儿你会有什么样的功能，你会感觉到什么。 嗯， 可是我们现在连做一个普通的健康的人都做不到，你更就体会不到那些东西。 是， 体会到的还是走火入魔，体会的是邪道， 是不对的，是吧？那好了，我们先讲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那最后面呢，真气从之之后呢，就是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说这个精神呢、啊、这个内就锁在里面了，病怎么会来呢？但是话肯定没那么简单的，我只是用第一层最简单的方法把这个话呢讲给大家听。精神就是那个精神了，内守是内外的内，守是守护的守，病安从来呢，就是说安是安，天安门的安，从呢是两个人，来呢是来去的来，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嗯，在这种恬淡虚无的真气从之的状态下、 嗯、 人的精和神是牢牢的守在你的身体内部的。 嗯， 相反的话，我们现在很多人是精神不内守，它是外露，精和神都在外露，守是把它闭藏守住，它的反义词是你往外露的。我给大家举几个漏精的表现。 嗯， 漏精的第一个表现就是遗精。 嗯， 男人就是晚上做一个性梦，云雨一番，结果就发现，然后很快活射精了。还有的人是叫滑精。 嗯， 就是没有性梦，但早上起来一看内裤黏黏糊糊的。 嗯， 知道自己又跑马了。 嗯， 最典型的例子是《红楼梦》里面那个贾瑞。 嗯， 看风月宝剑。 嗯。 对这个王熙凤有单相思，看这面王熙凤招他进去云雨一番，然后呢遗精一下，一看这面是个道人送给他们，说看一个骷髅头，意思就是说你要老这样你就死了，结果他还是忍不住老看那个云雨那一面。 嗯， 最后就脱精而亡。这叫精神精不内守。 嗯， 精是神的物质基础。 嗯， 你没有这个养家糊口的东西，最后那个神就要跑掉。 嗯 啊，叫精不内守。还有人说，哦，你就说的不是就遗精吗？现在很多科学家说发现精液里面不就是几颗蛋白质吗？ 对 啊，你那个遗几次也没事。 对，家庭医生里面老是有王大夫张大夫回答这些问题是吧？ 他们是我说是典型的有智无慧的一帮人。 嗯， 他知道精液里面是蛋白质，但是他不知道蛋白质跟蛋白质不一样。 嗯， 怎么讲呢？你知道钻石是什么成分吗？ 碳嘛， 碳。 对， 那我给你块石墨，它也是碳。 对，铅笔也是碳。 对 吧？对 啊，你向老婆求婚的时候，你送她一块碳，你说你嫁给我吗？ 嗯， 她嫁你吗？这就是科学家的犯的毛病，都是碳，为什么价值不一样？ 嗯， 所以说那个蛋白质跟蛋白质是完全不一样。你想把那个碳变成钻石，你还必须要高温高压给它赋予特别的能量。 嗯， 所以制造精液这一套消耗人的能量是巨大的。 嗯， 所以说你损失它，损失也就等于你损失了很多你的气血和能量。 嗯， 再不济咱不讨论理论问题，那你谁说那个科学家，咱就做个实验。 嗯， 我吐几口唾沫也有蛋白质，你射一个精，我吐十口唾沫你射一次精，咱俩一天每天都来这，看谁盯得住。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对， 所以这种精不内守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得的一个最大一个毛病 啊。精不内守就会有这个各种的，就您作为大夫嘛，天天看见各种男病人来了是吧， 男病人女病人都有精不内守。 哎，对了你说的这个男病人当然明白了是吧，有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精不内守情况，那女病人是如何精不内守的呢？好，那么我们稍微停顿一下啊，马上回来呢跟大家讲讲到底什么叫女病人的精不内守。 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到底这个精不内守啊，除了男性这个精不内守之外，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各种表现形式了哈。那女同学她是如何做到精不内守的呢？ 这个男人有精，女人也有精 啊。 女人的精表现在她普通的情况下，她分泌叫阴道的润滑液。 是。 这种阴道的润滑液呢，在一定程度上它有滋润和保护阴道黏膜的作用。 是。 当然就是在性爱生活中它也起一种润滑的作用。 是。 但是如果这种精流失过多，或者是有一些病毒或者霉菌细菌的感染，导致它阴道内不停地分泌这种粘液的话，它一样在失精。 嗯。 啊。就说过度性交的女人也会失精，就是有白带、黄带分泌、阴道感染、久治不愈的，包括一些宫颈糜烂的人，她也在失精。 那这种人在脸上能不能反映出来她有什么样子呢？ 一般来讲，没精的人首先是眼睛没神，再一个呢，这种人就有一种表现，就是脸色发黑发暗，老好像蒙了一层灰，老好像你来看病的时候或者见他没洗脸似的。我是指是一种没化妆的状态，而且还有个特点，就是熊猫眼，眼圈围绕着眼圈特别的黑。这是女性的失精。还有一种女性失精最大的问题就是早产和堕胎。如果你正常的怀孕生育，这对女人和孩子都有好处，这是因符合自然之道的。如果你人为的终止妊娠，然后去做这种药物和人工流产，这是最大的失精啊。我知道很多抑郁症的女病人都是因为过多或者是流产不当造成的，这种也是失精。 哦，就是他们这个失精过多之后呢，会影响到他们的情绪、 精神。情绪是初级的，最终会伤到他们的神。但是现在很多人把这不当回事，堕胎啊，这个做个人流药流根本不当回事，上午都安胎，下午该上班，该喝酒，该跳舞。其实堕胎跟生育一样，它这种小产，这时候呢，人的身体是最虚弱的，就跟坐月子一样，你也得养，但很多人不养，所以就落下了病根。这是我们讲极端的失精。还有很多失精呢，包括我们身体分泌的很多体液，包括你去老拉肚子，丧失人体的这种体液，或者是出大汗。我们现在让很多人锻炼啊，都以出汗为目的，出一身臭汗就觉得好，其实他们是在伤精，伤害自己的精。古代人是讲，你比如说两个古代高手比武，他不是说谁把谁打死了，比武的过程中谁先出汗了，谁就输了。这说明你的精出来了。人到快死的时候出现一个症状叫汗出如油，就是人到快死的时候最后那点精也出来，这人就完蛋了。 就是有些老年人身体特别虚弱的时候你会很害怕，看见全身都是汗， 全身都是汗，这 是很危险的，那是很危险。 还有的人会出盗汗，就睡着了以后就出一身汗，然后呢整个衣被都湿，这也是流失肾精的一个表现。 所以呢，我们很多年轻朋友以为就是晚上热了，一整浑身都是，你看我穿衣服都是全湿了，那为什么你白天不湿呢？同样温度不湿呢？大家没有认真想一想，这背后可是学问大了。 对， 是完全不是因为外面的温度的问题，是你里面的问题，里面控制不住了。这其实是一个自我身体控制机能的问题。所以呢，刚才这个我们讲到《黄帝内经》这个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啊。 当你把这些宝贵的精守在体内的时候，不让它漏，我们制止这种漏精的治疗方法就叫补。我们现在理解补的意思和它的本意不一样。我们现在说你得吃点补药，吃点，其实我们说的是益的意思。补益，补益，补是什么意思？ 哪个益啊？ 就是有益于人民利益的益 上面一个倒八，一横在一个八，然后那个皿是吧？ 就把人体比成一口锅的话呢，如果这锅破了，它在漏精，就我刚才说的遗精、带下、出汗，包括很多浓鼻涕，或者是流口水，或者是不停的出血，这些都是在漏精。我们先要用补药把它补住， 像补锅一样， 对，这叫补锅，这叫补。 补 好锅以后，我们再往锅里面加水，这叫益。现在人说话这个补和益，它已经不分了。 甚至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益这个词。 不知道益， 全以为就是往里加东西就是补。 他就理解成这样。我们有个中药方子叫补中益气汤。 他的意思就是先把漏洞补住，然后再、 嗯、 否则呢你要不补往里面加白加， 嗯， 酒肉穿肠过，然后就是加了又流走了。所以很多人是吃很多补药，他比如说他小便里面有蛋白或者有红白血球，这都是在漏。 哎，怎么样才知道一个人他是这个小便里面有蛋白呢？ 蛋白的话是这样，我们古代人没有显微镜没有化验，但是他们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第一，他们发现有些人小便完了以后踩上去是黏的， 嗯， 有些人小便完了以后蚂蚁会往上往他尿那个小便上去爬， 嗯， 后来有医生也去尝尝他的小便，说是甜的， 啊，就糖尿病嘛， 这就是糖尿病， 啊， 小便里面有蛋白呢，它里面是混浊的， 嗯， 很多人就是尿完了以后呢，有的也有是它是澄清的液体，但是呢，它在小便的时候泡沫特别多， 嗯。 肉眼虽然看不见它细微蛋白，但是它能看见那个泡沫， 还以为自己是喝了啤酒。 哼，还有的情况就是肉眼就能看到它的小便就是浑浊的， 啊， 这都叫漏精。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中医讲，先用补药给它补住，然后再给它用一些液往锅里加水的方法。 所以再次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哈，所谓的补药，咱们现在理解的补啊都错了。其实补呢，首先把你自己身体这口锅啊 漏洞 先给填上，这样的话呢，吃什么呢才能够被接住，才能被身体吸收。 对对对， 否则的话呢也无济于事。 对，补了也白 了，吃再多营养品也是对身体的伤害。 嗯， 所以呢刚才这个徐老师讲啊，这个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呢真是学问太大了。 刚才我们只讲了一个精的内守， 对， 下面还讲一个叫神的内守。神的内守呢反义词就是失神。 嗯， 什么叫失神？我们说这人恍惚恍恍惚惚的， 对， 心不在焉， 对 啊，再严重点叫失魂落魄。老百姓说这人跟丢了魂似的。这种人表现还有就是注意力极其不集中， 嗯， 很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完成一项工作啊，老是那种就是坐卧不安，然后呢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就是这种状态。 一会儿拿出手机看一下， 嗯，一会儿拿出手机那种叫焦虑，他老期待着一件事情要发生， 啊， 但那个事情又没发生。 对， 有人是叫忧，有人是叫虑。 对， 忧是老担心一个坏事要发生， 嗯， 虑是老期待一个好事要发生， 但老没发生， 都没发生，都属于那种什么？他本来应该把心神收在体内，结果他叫置发于四野， 嗯， 全放在外面， 嗯， 啊，惦记这个人或者惦记那个事儿，所以这种人呢就叫神不守舍。所以精神内守的反义词叫神不守舍啊，或者叫失魂落魄，严重点叫魂飞魄散啊，身体在这儿呢，心思根本完全。 所以很多人老说一提到神呢，就啊这个是不科学，但是你又明显感觉到有些人他的确跟另外一些人都不一样，他也在吃饭，他也在走路，是吧？他也在上挤公共汽车，挤得还挺有劲，但实际上你老觉得他跟我们还是不太一样， 还不一样， 啊，这种人 两个眼睛直勾勾的， 或者就是迷茫啊。现在这个时尚杂志很过分，有的时候我觉得啊真是该拉去打靶，这总是在强调一种眼神迷离的状况，然后呢告诉大家说这种叫美，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好， 那就是一种失神病态的美。 其实它真的特别不好， 任何一个社会它有总有一种那个畸形的一种病态的发展。 对， 当这种病态人多了以后，它就会形成一种文化，形成一种圈子。 对， 而当这种病态人又是有钱人的话，他就会引导一种潮流。 所以很多本来自己精神还挺好的人，本身两眼炯炯有神哈，一看时尚杂志，哦，原来现在流行这个模糊眼儿，非要把自己弄成那个眼神迷离，这简直是自己找死 啊！这个眼神迷离呢，现在人发现，当一个人瞳孔微微散大，就说我们看到一个令自己惊喜动心的事情或人的时候，瞳孔会不由自主的扩大， 就眼前一亮 啊，眼前一亮。但是有些人呢，本来对这件事情已经没有感觉，没有触动，他瞳孔也不会大，不会亮。但是呢，他要对方向对方表现一次我对你很着迷 charming 那种状态，他怎么办呢？ 嗯， 他点散瞳剂。 哦， 就女的约会之前，我看上梁冬了，我要跟梁冬约会，我要让梁冬感觉到我对他有感觉，但是呢我又装出那种感觉，谁有本事让自己瞳孔亮一下？约会之前先点散瞳剂。 这是现在就学名，就外面这叫什么？ 就是散瞳剂 啊。真的吗？ 就是阿托品类的东西 啊。真的，现在 我们小时候就是 配近视镜嘛，真性见近视以后先点散瞳剂，这时候你看什么东西都是恍惚迷离，因为你那个神聚不住，但是别人看你呢，哎呦，很那种迷离涣散的一种美的状态，让人感觉就是哇，这个人对我着迷了， 哇，好有魅力， 好有魅力。 所以电收音机旁的男青年朋友，大家注意了哈，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女青年，你 两眼迷离的来找你， 对， 你也搞清楚。 首先他是不是近视眼，第二如果他不是近视眼这么迷离，你要想清楚，他很可能并不见得是因为迷离你，而是呢是一些别的原因，他用了散瞳剂啊。男青年呢要戴眼识人啊， 戴眼识人 啊， 这个东西现在就是社会我看到的，就是这种神淡散而不长的人太多了，不是为自己活着，为一些莫名其妙事的人活的人太多了，这都是属于一种精神病的状态。 所以呢这有意思啊，刚才咱们讲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你能做到精和神内守的话，首先你有积累，你仓库里面有粮，第二你的神在你的体内，外面有点风吹草动，这个神的反应就很快，啊，也是什么病毒细菌虚邪贼风，他马上给他赶出去了，你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就像我们现在的国家外汇储备很丰富，国家领导人又这么英明，外面有点什么事儿犯不着你，所以下面一句话叫病安从来，你怎么可能得病呢？ 哎呀，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就是说这咱们这你看这一次全世界这个金融风暴是吧， 对， 那么多国家都染病了， 嗯， 为什么这一次中国还可以暂时啊， 我们有金， 对， 第二我们有神， 对，这个全国人民呢，第一钱包还算，就总体来说吧，还是咱们还是有储备的， 对， 无论是外汇储备还是国内储备还有， 对， 另外呢咱们全国人民上下还是一条心的， 对， 这个上下一条心的就叫神， 对， 就大家还觉得说有什么问题立刻敏感的发现问题，指出问题，解决问题，你看这是党中央重锤出击啊， 就是 在这 个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中国才能救世界， 对 啊，这个有个开玩笑，说以前说呢这个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 救世界了， 对对，现在是简直是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世界了， 我们坚定的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我们的神， 对， 我不能因为你说一句话我就跟着你走，那叫失神， 是 吧， 是， 任何事情自己要过过脑子， 哎呀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今天呢我们又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讲人怎么才能健康呢，要避免哈，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啊，徐老师今天特别讲到所谓的虚邪是那一些看不见但是对你的正气会有影响的，什么叫看不见呢，比如说一些风啊，风呢其实大家看到的呀都只是那个风上的尘埃，真正的风是看不见的，还有干燥啊，这些东西呢 能量 它是啊，对，是能量性的东西呢，它对我们身体是影响很大的，所以呢虚邪贼风呢对我们的影响都很大，那避之有时就是说咱们不要跟它对抗，要根据了解我们这个知道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对我们这个身体有负面影响的能量呢去进行调节，然后恬淡虚无呢是四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要对自我安慰，然后呢要足够的这种淡泊名利，或者是对欲望稍微有点控制，然后呢最后呢理解其实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钱呢对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当我们理解这些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情绪就不会受到那么多的这个影响，那么我们也不会天天无所事事飘来飘去，为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呢做太多的努力折腾呢，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身体呢才有可能会比较健康一点，有了恬淡虚无才会真气从之，所谓的真气从之强调一下，那就是说当我们足够安静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感觉得到我们身上是有一种力量总是在身上走来走去保护我们的身体的，关键今天我们这一课啊讲到了精神内守，徐老师呢今天特别强调精内守和神内守可是不一样的，精内守对于男同志来说呢就最好不要有各种的遗精泄精啊，早滑等等啊，这些时候现在我居然我能说了，这说明我看着变成了一个专业的这个医疗工作者了，或者医疗学习工作者了，那神的内守是更尤其重要的，虽然说现在大家都叫无神论者，但是咱们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说，神那就是说是一种让我们能够自己安住在自己内心的一种力量，比如说你常常可以看见一些男青年女青年眼神迷离， 目光涣散，这就是神到外面去了。只有当这个神在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才有足够好的这个自我的抗体。打一个有趣的比喻，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坚定的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有神了。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的时候呢，其实不管外面的这个环境是怎么倾斜，我们自己呢都能够产生足够的这个抗体。所以呢，一个国家是这个样子，一个人也是如此。今天呢，我们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时间谈了20多个字，但在每一个字呢都是微言大义啊。非常感谢今天呢我们的厚朴中医学堂堂主，我最崇敬的中医老师徐文兵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了如何能够保持自己内心的从容，如何让自己精神内守之后呢，才能达到一个完美的健康境界。《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第一篇的其中的20几个字，非常感谢，谢谢徐老师， 别客气， 好，谢谢大家。